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，农业劳动者和农业劳动者同盟员7月6号在咸津南道咸州郡东风合作农场举行了誓师大会，由有关部门干部、咸州郡农业劳动者和农业劳动者同盟员参加。会上，报告人和发言者强调，与祖国繁荣的辉煌历史一道，社会主义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我国农业劳动者的命运有了根本变化，这都是伟大的金日成同志火热的爱国心、爱民精神和忘我精神的宝贵结晶。